AKB ガーリーは、 好，大家好啊！咁啊，今个礼拜又系 AKB 嘉年华嘅时间啦。咁啊，今日都系照旧啦，得两个人。咁啊，自我介绍先啦，阿琪 ，Henry 啊， 系啦。咁啊，嗱，今个礼拜都叫做几多大事发生下喎。今个礼拜都 系啊，尤其是有赖木板嗰边有人毕业啦。 系啦，咁啊，就讲咗呢间嘢先啦，好冇？ 好 啦。咁啊，嗱，咁上个咁每逢礼拜日晚啦，咁阿赖。奶板同埋阿舉板都會有一個 翻組 嘅，嗱咁都慣例㗎啦。咁諾基沙加同埋傑加基沙加咧，咁都喺節目入邊咧公布個選拔發表嘅。咁就先講奶木板先啦。咁啊奶木板咁啊就宣布選拔發表啦。咁就之前好似係咪都試過係喺即係私底下發表，跟住就擺落電視節目度㗎。係啊 係啊， 係咯。 依幾隻單都係嘅，即係除咗上一隻單之外，今次單同埋之前嗰隻單都 係。因為我記得以前好似就喺節目上面發表㗎嘛。 係啊，以往就喺之前公事中之上一集上一輯嘅。 嗯。咁或者係都係香蕉人做嗰個發表㗎。係 啊，都香蕉人。 咁而家就變翻做 staff， 咁啊就同大家發表啦。 係支配人發表。 係支配人啦，係啦。咁就喺今次咧，就係19個選拔成員啊嘛，係咪啊？ 係19個。 阿少年又係唔知點解翻唔到上福神啦、 啊。唔緊要啦，因為我以我所知咧，佢個人氣咧，其實就可能喺握手會就顯示唔到。通常佢握手會咧。我最近我識嗰啲台灣飯咧，嗰啲辣魚丸嘅台灣飯咧，佢係比較對嚴對應啲嘅。佢係因為佢個興趣係嗰啲動畫 cosplay 咁樣成咧。如果你要捉到佢講嘢個 point 咧，就會同你不雞仔唔斷咯。但如果某程度上如果唔係嘅話，佢其實好嚴，個人好嚴嘅。 哦，即係。啊，捉唔到大家，即系大家唔啱 channel， 系唔啱 channel， 个人就唔啱 channel 就好难同佢沟通。 O、okay. K， 所以佢其实佢排喺第三位，其实一啲唔意外。 不过好似有啲苦苦地噶嘛，我记得阿少年好似有啲 都唔系嘅。佢其实如果男哥就系 A K B 云之外，就佢就系奶木板嘅云咯。佢好上身嘅，对奶木板所有嘅。 Okay. 其实佢由一单去到第五单，佢都系做 center 嘅。 系啊系啊， 但系后屘咧会退落嚟咧。我听闻咧就系因为少年咧就觉得咧压力太大啊，企 center 位，所以咧佢选择退咗落嚟，所以结局就变咗第六单就白马就上咗做 center 啦，跟住落嚟开始就轮流做 center 啦。 跟住好似系咩啊？西野同埋阿白石长期啦，咁中间都有太阳森麻系咪啊？嗰只 center 咯，都系佢做噶嘛，系咪啊？ 太阳森麻嗰只系啊，七奶咯 ，last center 咯， 太阳哦，嗰只太阳嗰只山区翻即系兼任解除咗之后翻嚟奶木板唱嘅十二单 single 系咯系咯 center， 咁就照佢翻啦，咁今次就系咗十一福神， 系啊，变咗十一福神，依家福神，我喺某个 friend 嗰度 page 话。福神量产化， 成件事唔矜贵咯，成件事我觉得变咗就 两睇咯，可能因为今次多人入选所以变咗个福神位都多咗咯。 讲真嗰句，十个乜都够啦。喂，迟咗咪即系好似变咗 AKB 嘅十二选以前总选咪十二选拔嘅电视，迟啲可唔可以即系又嚟又边有十二选拔啊，大佬？ 咁始终都系咩嘅？如果选拔佢失败十六个位啱嘅，但系依家就 越嚟越多 咯。 哇！遲早福神變十二星鬥士噶咯喎！ 我唔知啊，到時先再諗再講啦。因為佢哋嗰個排位咧，其實有成日有變嘅。佢試過，通常一般嚟講，around 係十六個左右嘅，但係通常會有15個，又試過17個咁左右嘅。 啊！ 所以佢其實佢嗰個隊形咧，嗰、那個隊形咧就唔係成日變嘅。 咁啊，就 其实大家咧，因为我讲翻少少啦，因为大家上个礼拜睇嗰阵时咧，都估计啊，因为点解会做阿乔管奈奈美做 center 咧，就因为谂住佢系职业过嚟。 系，喂，因为早发表之前早几日啦，咁啊就传出就系话乔管奈奈美会系呢一单 center， 跟住就毕业噶啦嘛。咁 通常系有部分人就会估计系阿花花嘅。 阿花花做 center 嘅，因为都好耐，都隔咗好耐，因为佢除咗集单做过一次 center 之外，都一直都仲未有做，所以啲人喺度估计紧，因为花花一系叫管落落尾，所以两班唔同嘅人喺度争拗紧嘅，但不依家咁样桥管落落尾职业啦，咁咪算咯。 咁佢做 center 啦，唔系因为其实你睇翻唔关止 4D 啊，同埋 4D X 都系啦。咁自从好似系咪零来啊，定系阿南哥啊？咪好似零来先系嘛？零来先开始话宣布毕业咗之后，跟住零来、南哥、迷路机，咁仲有都各自都有开始做 center 做噶啦。咁其实个人觉得啦，如果 HKD 嗰个其实阿御剑千寻嗰个啦，呢、這个其实比较难讲嘅，因为佢本身唔算系特别话。劲嗰只咯，不过俾到都职业曲俾佢都算系一个唔错咯，因为佢嗰个 timing 其实就咁啱撞正喺个两首歌中间咧，又唔方便俾佢啊嘛。 系啊，咁 HKD 就另计啦，未必有 center 歌呢样嘢。咁其余嗰三队有 center 歌， 因为始终都系二番手嗰啲咧，咁都系咩嘅？咁呢个都 唔系嘅。你御剑千寻都长期选品，其实可能今次因为始终可能唔同支配人嘅唔同嘅选择咯。 唔系，因为佢咁啱撞正个位，佢系74/1的你同埋嗰个 最西哥 加油 啊嘛， 系啊嘛。咁佢加上毕业嗰阵时咁啱又系西哥加油发就之前，所以应该唔。他应该冇佢份都系正常嘅，我觉得就应该。 哦，可能啦，因为佢第一，我觉得子源啊，不如讲翻少少啦。HKT 今九单都 send 都有公布咗啲选择名单啦，都其实好大程度上都好意外嘅，好多都。 系啊，唔系因为你始终九单嗰度咧，你突然之间启用咗四个新人，而且另外有九个选拔常年 D 出嚟。 系啊，因为我后屘我睇 Twitter 咧，子源都话咧佢希望嗰班長期嗰啲做選拔嗰啲都有啲危機感。咁另外我個人認為咧，佢其實咧就個人佢係想試新陣嘅，同埋想試下推一啲新人上台嘅。其實某程度上係啱嘅，因為佢依家佢個人比較睇得通啊，即係睇得通咧。依家其實買碟咧，主要都係靠買亞秀券。其實你對嘢咧個位置係點樣排咧，其實唔會影響個思維太大嘅。 咁因為仲有一件事就係、你嗱呢、這個我少少陰謀論先啦，呢、這個就少少啦。因為你其實四期點解今次揀四個四期生入選呢？因為四個四期生其實本身就係係咪 Sony 環球定 Sony 啊？ 環球 揀出嚟噶嘛。因為今次嘅四期生嗰啲選拔全部環球負責噶嘛。咁講咗一句，咁我揾到法人翻嚟，但問題你阿肥秋又唔俾機會佢哋上講，咁咪自然一定扭計噶啦。所以我覺得四期生入選嗰度咧，其實某個程度上係環球嘅意思咯。 都是某程度上可能有些意思的、而且其实試新嘢是无可厚非的，我觉得在现在 AKB 即是这个 group 来讲应该是要推一些新人上位，尽量推多一些新人、因为旧人呢总有一天都会退下来的、 最惨的现在个个都还是前田大刀，那些是大王嘛， 所以要找方法去取代前田这个位置，所以没办法的，所以你见 AKB依家 group 嚟讲咧，佢推啲新人系啱嘅呢个时候。 喂，不过头先你话试新嘢啊，早几日咧，唔知系咪算试新嘢啦？发生咗啲嘢令到好鬼兴嘅，不过依家迟啲有机会再讲。 哦， 咁喂，讲翻阿桥本奈美咗先啦。嗱，咁阿桥本奈美就喺宣布咗选拔之后啦，咁跟住就今个系咪礼拜三？ 礼拜三 ANA 系啦， 个 online 光牌 系咁啊，咁我之后边咧咁啊宣布毕业啦。咁就跟住就话会活动到出年嘅2月24日系咪？ 唔系2月20日，佢生日号 系 佢生日嗰日， 佢生日嗰日。咁跟住咧就24生日都系咧就系正式离开栏目版啦。咁就佢本人亦都表明啦，咁亦都就会系喺希望以栏目版身份加入艺能界，都以栏目版身份咁离开艺能界。好潇洒喎，成件事觉得系。 是潇洒的，因为其实他身体不敌一直都不好，再加上我在自己写的在自己 Facebook 写的呢，他其实都腰伤啊，因为他腰伤都长期的，所以长期腰伤。 即是椎问题是怎样？ 不清楚，总之只是他成日都腰酸骨痛咁成，所以他成日都有时好多握手会都去不到啊，出席不到，其实他都很内疚人嘢。 喂，咁应该佢好明显好食啲饭啦。因为如果衰啲讲句，如果握手会你长期缺席，但系问题都仲可以 keep 咁高人气， 同埋阿修反應咁好嘅，咁即係證明佢係咩嘅喎？ 其實奶木板不嬲都阿修對應唔錯嘅，啲人我好多依家你見握手券咧買得最多，其實係反應麥樓板 AKB 只係開得多啫。 啊， 所以其實兩你見到依家嗰個排位，其實奶木板嗰啲握手係難抽過 AKB 好多。 哇哇哇哇！ 係啊，啱啱最近仲加咗兩場，咪係課阿橋本奈奈美嘅， 嗯， 係同埋另外一個好似係阿佢隊長啊，英隊啊， 英長玲啊， 係啊，英長玲啊。 O K， 佢有一場係加係播佢兩個嘅， 係啦。 所以如果大家想見嘅話，盡量睇呢個，因為我見到佢十一月一場。跟住十二月一场嘅，所以如果有要抽嘅，尽快啦。 系啦，咁啊，大家 因为三月就唔会再嗰两场握手会都唔会再出现， 唔会噶啦。好似话阿刘丽薇都曾经同好似喺节目上面同个范道歉，因为有个范就话出年考大学定系考乜嘢咧？希望话你话考之前入学之前有见过一次噶嘛？嗱、 嗯， 佢就同我讲对唔住啦，我冇办法实现到呢个约定啦。 因为佢始终都身体唔好，所以成长期缺席。其实好多饭咧买完佢握手券咧都好担心，即系去到嗰个 moment， 佢话俾人体力不调咁样都冇办法噶啦。 哦，系啊系啊，不过咁睇翻阿奶木板嗰边咧嗱。因为阿桥本奈奈未宣布毕业啦，咁今次就Senna选拔啦。咁呢亦都系有另外阿三川麻系咪三川麻衣啊？都是另外同一个 系三川麻衣系十四单佢做 center， 因为做完 center 之后就宣布毕业，所以我觉得 overall 嚟讲，可能依家对于 top 嘅成员嚟讲系会即系、就是、有 center 曲嘅话就会有机会毕业。 如果转咗唔系白石或者系阿西日嗰啲就可能系啦。 白石都稳啲啦，依家 三岁啦， 都系啊，廿三廿四噶啦，所以佢年纪都开始系退落嚟，因为其实有几个都会有机会退落嚟嘅，即、包括啊西野七濑啦，同埋佢咯。 西野七濑几多岁啊？二十岁好似未有， 咪过咗啦，廿三唔知廿二啦都， 哇， 廿二廿三噶啦， 佢都唔似， 诶，算啦，呢啲嗰啲。后话啦，呢啲 系啦。 总之佢哋呢年，佢哋呢梯嘅年纪咧都开始大，所以佢哋都会退落嚟嘅。所以依家其实见到咧，今次佢上一单咧十五单咧，嗰只赤足嗰只歌咧、都开始推咗啲新人，即系好似飞烈话嗰啲咯。 飞烈其实都唔算新嘅，我觉得就 唔系佢系即系话俾佢年纪新啊，即系佢年纪好似 够细个啦， 都系仲系够细个。依家好似十八岁到嘅。 OK。 同埋依家最近啲人咧都開始好留意佢，所以我有個 friend 咧推佢咧，依家買張握手券咧，可能抽一百張咧都係得五六張到。 但我聽聞佢嚴到喊，我聽聞 都唔係好嚴啊，因為佢個屬性係有少少魔鬼與天使咁嘅感覺， okay。 即係有時可能填俾你，有時魔鬼俾你睇喎。 OK， 算啦，呢啲其實呃過佢都會 feel 到嗰種有酸有甜嗰種感覺嘅。 因為我睇過咧好多啲報告咧，就話咧話飛你嚴到喊。 哦，呢啲其實睇下你點樣對應啫。你、okay。 如果你咁啱嗰個 moment， 佢係要玩你要玩魔鬼屬性嘅話，今日咪中招咯。 OK， 因為我 friend 都有時會留意佢出台，然後捉到佢嗰個屬性嘅嗰日。 哦， 係，所以大家如果係要想甜嘅話，就是、留意佢個博啦或者出台啦。 咁啊，即係 啊，唔係佢好似冇出台。 咩啊？仙女散花啊？應該要仙女散花咁樣長長都抽嘅咯喎。 系啊，咪场场都抽过我 friend， 因为神推佢啊嘛，咁、okay。 啊一定抽佢噶，不过只系睇下佢好唔好彩咯。 OK， 啊，总之下一个 系啦。咁嗱，佢就毕业咗之后咧，咪翻北海道啊嘛，系咪啊？ 唔系，好似都会喺东京继续就业嘅。 我听闻好似话翻北海道做 OL 喎，听讲好似系话。 唔清楚，因为我收翻嚟消息，佢会继续喺落，佢唔会翻去北海道，会继续留喺东京度继续搵去做佢想做嘅嘢咯，即系佢有佢话会考秘书嗰啲秘书 兼鉴 定 咯，嗰啲系啦，我都知道，但 唔系会翻翻嗰度咯，佢话唔会，我听我 friend 话咧，佢唔会翻翻嗰度。 咦？但系我收翻嚟就话翻北海道故乡，跟住就系搵份工打嘅啫。 唔系， 可能大家啲 可能知道有啲错误，因为我 friend 收翻嚟，佢拉木板句句嘅，应该系， 咁应该你嗰个准啲，咁应该 系佢应该佢识罗朵庆，应该呢样嘢。 OK， 哇，咁啊奶团嗰个就 讲咗先啦，好啦，讲咗先。 希望今次又真系叫奈奈未大埋啦，俾佢就走之前就。 系放心啦，定翻 系啦。 我相信佢嘅啲单应该过70万， 最少。 其实以佢哋而家嘅势， 唔出奇嘅，七十八八十万，只系可能佢哋握手会开得唔多，所以过唔到一百万啫。 嗯，喂，咁啊，另外就讲下另外嘅，另外一队板队啦。嗱，咁啊，杰加吉萨今日举板啦，我费事讲日文啊， 算啦，你唔好讲日文啦，因为其实吉萨格咧日文系好有啲巧口嘅。 系啦，咁啊嗱，举板啦，亦都系宣布咗新选拔发表啦。咁啊，佢中间嗱 center 咧照旧都仲系平手啦， 平手 你来啦。咁啊，另外隔篱嗰啲我反而啲奇怪喎，隔篱嗰啲 系 唔系惯性啊？道边嚟家嗰扎。 首先嗱，个今次嘅排位咧就全部七七七嘅，三行七嘅， 系啦。 咁就 total 廿一人入选拔嘅。咁其中咧，喺阿平手侧边嗰班咧。即是例如阿可兒，即是袁田葵啦，阿小池美波啦， 系啦， 跟住斋藤东优花系啦，系啊，佐藤司织，同埋系咯，依四个咧比较后啲嘅，通常一般依两单咧都系排喺后边嘅，但今次推咗上嚟，可能有啲意思咯，我觉得就咁啊，阿律子咧就其实。之前第一單都是排旁邊的，那陣時第一單都是排平手旁邊，其實這個就不好，就不是十分意外的。阿手屋西呢就就他握手會，其實我聽好，我很多 report 寫都是神隊型的。 OK。 所以他企喺今次企喺第一行，我都不覺得意外。咁其實第二行那班呢，其實都好多個都 OK 的。今次第三單全部都排咗喺後面， 全部具有二翻手能力嗰啲，全部喺 唔係即係係佢去曬去第二行咯。 到邊嚟噶？阿大小姐都係第二行啊，大小姐 係咪？係大小姐第二行， 係 大小姐啊，金泉啊嗰啲， 志 田外街嗰班都全部嗰扎都去曬二翻嗰度咯。 哇！咁樣搞法其實第二行分仲多嘢睇過第一行喎，第二行感覺上。 所以咪要睇下今次只歌佢今次會點樣玩法？ 唔係，因為今次肥秋就係話只歌就個玩法就同以前唔同嘅，咁咪就本來只歌就本來諗住擺喺第十星座入邊嘅，不過問題只歌因為啲沙就話呢只歌質素好高，咁不如就直接擺喺第三 single 做咩啦？做 single 歌啦。咁啊，阿肥秋聽到呢個意見，咁啊最後都決定咗嘅。 決定咗就變咗今次呢只單就推出呢只歌啦。所以我作為舉辦飯氣，我都係好期待睇下佢究竟係點樣神曲法。 老實講嗰句啊，我當年阿肥姐都話唔少神曲啦，你點知咪係有啲一劈嘢出嚟？ 唔係，我相信個神曲意思始終桑爾大嘅大神咧係好，佢又好啊，佢有辦法攞啲好歌嘅。因为其实依排依家咧，其实睇到咧，四又六嗰啲歌咧个 quality 咧系好过 AKB 嗰啲歌好多嘅，好系啊，襟听好多嘅。 你衰啲讲句啊 ，AKB 嗰啲基本全部都系情歌、偶像歌嗰啲咁嘅死人中。讲真嗰句，我都唔知道有几个唱片公司就搞乜嘅，边埋可以咁都可以收货嘅，成日都。 哦，呢啲始终收货嘅情况都系，可能佢哋已经唔系好重视 quality 嗰方面，喺音乐嗰方面。但是因為 Sony 那邊是成日很重視音樂 quality 這個方面的，所以他其實現在四十六系的歌其實都很襟聽的。我成日尤其是舉辦，因為我現在推舉辦，所以經常聽我都會係咁 loop 住嗰啲歌嚟聽。 嗰次阿 D 咪信阿肥秋咯，喂不如咁啊，你俾 HKD 好似舉辦啊奶板啲咁嘅質素差唔多歌俾我啊，大佬。 啱啊，我都覺得應該要將啲歌嘅 quality 推翻高，如果唔係如果你啲歌唔好咧，好難吸飯。 所以啲講句成唔係吸飯係吸飯嗰啲，其實好多地方嘅都有問題。你加外飯嗰啲，你出 single 嗰啲，你睇呢啲咁啊，好多人都 好難得。好似依家即係365日子飛機嗰啲 quality 咁好，我覺得 AKB 啲歌已經其實嗰陣時，如果佢推依只歌上去做主打歌，應該非常之大賣添，唔需要搞到啲握手券啊嗰啲成咧，要諗方法買握手券。 屌肥秋嗰啲又系，肥秋同埋 A K S 嗰班又系衰嘅，顶啊咁 鬼仔。算啦，依家后话啦呢啲。 咁啊，就睇下喂，咁啊又睇下举办嗰个新曲嘅那个销量情况点啊？因为我个人觉得啦， 呢一單就決定咗舉辦能否進軍紅白噶啦，真係講真嗰句。 嗯，我都覺得係。 因為第一單咧就帶有內容啦，第二單都乘勝追擊，亦都有個保持住相當嘅氣勢。咁呢一單就決定性噶啦。如果呢一單都大賣嘅話，今年真係紅白好大機會見到佢噶啦。 我就認為應該佢都機會幾大嘅，因為最 hit 度依家最講緊都係其實 Gisaga 就係都係 hit 度一樣嘅。 嗯。 即是比另一隊即是如果你講偶像啊，講偶像來講，其實 Gisaga 是現在真的很 hit 到，很多人都 很想去見他，或者握手會也想見他。那 我上一單今次第二單我都有想去見過他們。那我等一下可能遲些 report 的時候再 講。咦，你去握手會給你去過？ 是啊，去埋等一下傾開最尾那裡我們的事再講。 OK 好，咁啊嗱，讲完呢度啦，咁啊期待两团嘅新曲啦，咁啊嗱，跟住就讲翻啦，咁啊星期一，咁啊 NMB 六周年演唱会，咁啊去到演唱会最后，亦都系首个冇 Miyuki 嘅演唱会 NMB， 咁啊嗱去到六周年演唱会啦，咁啊都有几单大嘢讲嘅，咁啊第一晚就系 NMB 嘅大组合， 系啊， 咁啊自己内部大一位。咁就同晚咁宣布为亲出业， 唉，真系大镬！因为听我一见到咧，佢完大组割完之后咧，跟住我都问我啲 friend， 喂，好似冇叫过为亲喎，点算咧？系咪出业咧？跟住点知真系估中 阿光头金，即系话好似上次川云咁个样，我上西为出业， 系啊，真系好似系咯，嗰次咁样大就系咁样出事， 唉。因为卫青其实就一期生打拼到而家啦，咁其实都系一个非常系成员之中都非常之有人气嘅 member 嚟嘅，非常同范之间。咁亦都系曾经荣获啦，咁啊 AK 48 group 入边啦第一美语嘅成员啦， 啱啊。 咁啊，另外美嘅同土池亦都系有上榜啦。 唔系好似我记得土池都系第一嘅。 哦，都好似都系，好似就系啦。咁啊，另外美嘅就好似排第九，我冇记错啩。咁系可惜嘅。佢真係可惜嘅，因為其實睇佢個款，其實佢唱歌啊，佢各方面個都好全能下嘅。其實阿慧親講真嗰句，係啊，所以你若今次佢專業嘅話咧，我係有啲不知所措嘅。我因為嗰日我開緊工噶啦，咁突然之間因為啲問題啦，咁我要停工，跟住我八卦下咁上網睇下 check 啦。慧親畢業，搞到我成晚冇心機做嘢。 唉，正常啊，你唔好話你啊，我有啲 friend 神推佢，佢都唉，好 down 啊，個人。 唔係，都已經幾好嘅慧親。 係啊，好好噶，大哥有求必應噶，又係。因為其實 NMB overall 嚟講，啲握手會其實反應都唔錯嘅，好多成員其實啲反應啊，尤其是我嗰次同佢影同我去合照 ，NMB 都揾到幾個去合照，佢係個個都屌。 係啊，我慧親，我嗰次咧，其實我以前。之前对 AMB 嚟讲咧，其实我就系对山田菜菜有印象嘅啫。因为阿仁嗰下咧，山田菜菜嗰个一开出场嗰时咧，我觉得虽然就好搞笑咯，成件事系。因为佢攞条皮鞭咧，跟住咧讲自己阿妈丹丹娜咧，我觉得突然之间成件事觉得佢好鬼得意，好入脑咯，成件事。跟住咧，另外对慧亲嗰个咧，就因为系咪有套 NMB 如何习军嗰套节目嘅？ 系啊系啊。 跟住有一次咧，揾咗阿板神当，仲有揾阿白介美流，仲揾咗边个咧？阿怡与海拉。咁啊，整嗰啲 member 啊嘛。咁啊，就叫阿慧亲整个 kiss 眼啊嘛。哇！一 kiss 掉咗我个心过去咯。 系正常啊，哥咁掉。如果你咁都唔落答嘅话，你对唔住边个啦？对唔住自己咯， 咁系阿慧亲真系唔错嘅，慧亲咁真系，咁啊另外啦，咁喺大组阁发表咗之后啦，咁第二日亦都喺第二日演唱会啦，亦都有宣布咗新选拔啦，咁因为由于之前NMB 嗰只金曲发表倒数嗰个咧，咁啊因为已经唔换咗啊，咁啊变咗好肯定噶啦，咁就真系 正牌就呢个新冠赛噶啦，不过今次选拔咧有几个咧，其实我都觉得有少少意外嘅。 新面孔 啦，新面孔有几个啦，咁六木哲就唔使讲啦，呢个系选手新嚟嘅，应该如果我冇记错，应该一期选手新嚟嘅，咁另外仲有一个咧，就系川上千尋都系选拔嚟嘅， 川上千尋 唔系选拔，系选手新嚟嘅都系，好似系， 咁另外， 孫楊千尋好似遺親嗰個喎。 好似遗亲咩佢？ 系咪好啊？有个好似遗亲噶嘛？有个名，我记得好似系咪？ 唔记得。 但系乌冬啊，你讲紧？ 唔系乌冬， 乌冬系叫咩啊？ 川上千寻系嗰只眼好大嗰只，乌冬系唔记得。 川上丽奈 系咯，唔系佢，所以我肯定。 川上千寻好似系二期生嚟噶， 唔系二期生，肯定唔系二期生。 唔系，因为我记得艺人入边咧就有一个咧，就有一个女仔就系话咧遗亲诶喺节目入边就话遗亲个妹大问题，嗰阵时未有川上有生呢回事噶。嗰陣時候，就話阿慧親喺其實喺藝人入邊就話嗰、那個扮係佢個妹噶嘛，係咪啊？係咪嗰個啊？ 唔係，我相信我。 呢、這個呢個陣間先講啦，呢、這個 呢個你再揾翻資料啦。應該我記得應該唔係二期生。 哦，不過最好笑咧就係咧有個叫山本彩加，山本彩 呢個係值得講嘅，因為檢打我想講呢個咧，就因為佢。升得几快？今次直情佢系第五期新嚟嘅，依家应该个 pose 咧仲系唔系依家可能转咗啦，依家系正式成员啦， 系啦 ，因为其实佢同另一个咧，其实争 center 系争得几激烈嘅。我想讲咧，其实佢就系山田菜菜个妹山田秀实，因为佢两个咧喺依个第五期新咧，其实都大家都喺度竞争紧佢，其实关系咧，即系喺我 Facebook 度写咧，其实佢其实关系咧就似依家嘅之前嘅阿山管彩同埋阿迷路基个关系，系一个即系既系队友，亦系竞争对手 啊。睇下佢哋两个点样玩。 依家变咗今次其实佢变咗瘦，其实好单咧，即系因为今次竟然俾阿山管彩拍我叫山管彩拍，因为佢家字咁样，即系个饭都系咁样讲嘅。 我个问题想问先，嗱，山本彩就廿蚊摩多西亚噶，咁山本彩加入点读啊？ 冇留意添呢样嘢，我 会唔会又廿蚊？又咪又系西亚噶？ 都系叫沙亚嘅，但系唔记得咗沙亚。卡唔知乜卡嘅好似， 喂，因为我成件事我觉得好笑，会唔会又系同一个读音咧？ 都好似嘅，因为我记得佢个两个人读音都系好似嘅，所以咧佢喺上一次NB 嗰个演唱会咧，佢哋两个咧 pair 夹埋一 pair 嘅，咁就跟住就跟住阿彩姐就好似玩咗啲梗嘅，所以我。个印象是好印象嘅呢个人。 而家咧有啲事咧，山本彩加山本彩，定系山本彩加加山本彩加呢个成小得嘅小 乜？系啊，彩加加系啊，所以我依家啲饭就会形容佢为山本彩 pass 咯，或者叫彩加 pass 系啦， 彩加咯，其实都 OK 嘅。不过我佢哋两个能力系 O 系喺吴奇新之中咧，系 over 数一数二嘅佢两个，所以佢变咗两个都系竞争对手咯。系 啊，上西灵就俾人抛咗出嚟啦。 啊，上西灵就另外计啊，因为佢个 level 就冇佢哋两个咁高嘅。 哦， 喺我眼中，因为我点解我会留意佢两个咧？因为其实咧喺 YN Channel 嗰度咧，佢哋有个番组系专讲吴奇新嘅。 哦， 其实我最。其实我有啲唔满意咧，就系今次佢个大组角咧，系摆明系冇经过一啲计划定性嘅。因为点解咁讲咧？因为其实咧，佢喺上个月喺九月嗰阵时咧，佢有个演唱会咧，系公布咗佢哋成班五期生，再加上几个选手生咧，就夹埋做一个公演叫研究生公演嘅。咁、个研究生公演咧，其实都会得12个人上去咁，但系佢哋嗰队嘢都有15个人嘅。但問題點解我覺得唔滿意呢，就因為其實我由始至終咧，佢哋入嚟個團咧，就係希望補翻依家 NMB 入邊 流失嘅 成員。依家其實我咪喺我 Facebook 我又曾經講過，其實 NMB 好多 team， 尤其是 Team M， 即係阿山管彩做 leader 嗰隊咧，係長期缺人，所以即係經常性要揾好多外援嚟幫手去撐夠16人嘅。但係有時。当你有时唔够人，连可能啲后备都入都赶唔切入嚟啦，就会可能15人咁样公演。有试过，好似试过一次就仲要14人得公演添。 啊， 所以其实佢系长期唔够人噶喺入边。睇 Team N 嚟讲，所以佢大咗个系预计睇 NB 范嚟讲系预计之中嚟嘅。 嗯，嗱，今日咁啦，就休息一下，听首歌翻嚟先啦。咁啊，跟住再继续啦，好唔好？ 好 ，OK。 床を底冷えする。 好きな小説を読んでいたい。 好，喂，咁啊，啱啱听完首歌翻嚟啦，咁头先嗰只系咩歌咧？ 自己睇车先。 其实我都，因为到而家我哋都未决定噶。咁啊，若果有机会嘅话，就希望可以播到阿桥本阿奈美嗰首《Side of Amy》啦。 希望 系啦，咁如果唔系嘅话，大家就睇自己车睇嗰只咩歌啦。咁嗱，咁继续讲翻啱啱 NMB 大咗嗰啲嘢啦。咁啊 ，Happy 哥，你好似你有好多嘢想讲噃。 OK 啊，咁讲下，其实大祖国 Over 我嚟讲，其实都可以接受嘅，因为其实我就睇佢哋有啲饭呢个反应咧，系对于某几个 member 拆散咗系好唔开心嘅。 其实不嬲都系噶啦， 我自己咁不嬲都系会拆散噶啦呢件事，只系有啲有几个系好得意嘅反应嘅。咁我想讲下咧，其实阿三。三乜鬼咧？嗰、那个我睇睇先。 三巨头 唔系佢同阿边个拆散咗啊嘛？ 你 其实嗱，首先咧，我想讲少少咧，就其实个队长咧，依家咧就以前 Team M 咧系阿雷雷做队长噶嘛。 系啊。 今次佢调咗去 Team B Two 咧，其实我系有暗，我系觉得有暗用嘅。首先就点解我觉得咁样有啲咁嘅谂法咧？就系、是、因为其实佢都到咗毕业嘅年纪。 嗯。 咁另外咧，其实佢依家仲冇队，即系我已经唔做队长啦。咁其实咧，一般嚟讲，喺 AKB Group 嚟讲咧，如果冇做队长咧，其实就准备退落嚟嘅感嘅 feeling 就会好强烈噶啦。 嗯。 所以其实雷亮依家冇做队长，佢如果 Team T 咧，应该我估。不出一年应该都会执业的 啊，或者另外一个讲法啦，咁 会不会是因为吉本又不想太多本身 AKB 的人AKB 的人在他的位置上压住啲重要职位咧，会不会有咁嘅可能呢？ 其实overall 嚟讲可能会有咯，但系问题依家佢可能借呢个大组阁同埋雷良呢、這个呢个人咧，就可能就谂住会阿雷良就可能准备出业，所以会退落嚟咯。咁其实讲翻少少啦，嗱咁啊，今次新 team man 咧，咁个队长仍然都系山管菜， 系啦。 咁副队长反而我有少少出奇地咧，系阿山美利奈呢个做队长嘅。 佢平时有啲咩？ 我对 NMB 其实认识就唔系好深，但系一 overall 嚟讲，佢入边其实都好多强手嘅。咁阿市川美织其实 overall 嚟讲，其实系百搭嚟嘅，所以佢任何位置其实都适合。做嘅就系 新鲜柠檬， 系啊，就系新鲜柠檬，系算啦。新鲜柠檬其实都会长大嘅。其实佢喺 Team M 嚟讲，其实帮嚟咗 Team M 系会帮助 Team M 好大。 唔系，因为我记得咧，阿柠檬今年喺总选入边就话柠檬追业啊嘛。跟住劲好笑咧，系咪喺演唱会唔系喺总选之前演唱会系咪投票嘅？咁你知佢讲咗句咩？记唔记得佢讲咗句乜嘢啊？ 唔知。 Ingendis。因为佢自己，因为嗰啲咩有啲咩包括介绍自己嗰啲咩级咩嘅话，咁以前柠檬系Fruit City Lemon噶嘛，咁突然间佢就话我系人类嚟噶，唔系柠檬啊。 哦，算啦呢啲。 我试过出嚟嗰阵时，我即刻 系。咁另外仲有一个咧，佢哋叫做 Sensei 嘅，嗰个叫做日下 Konomi。 哦，日下呢就 系日下 Konomi。咁呢个咧跳舞系非常之劲嘅。同埋你所以咧，我team嗰阵时 team B two 咧，个有只 music video 咧，都系揾佢嚟做编舞嘅。所以佢 编舞咁犀利， 系啊，去到编舞嘅，佢 level 系喺 NMB 系数一数二嘅，尤其是跳舞嗰 part。同埋佢个属性咧，都系比较综艺卡啲嘅，所以咧佢有时会讲下啲笑话成嘅。 哇，咁犀利！ 佢试过做过独演嘅。佢做過兩場獨演，做過兩次獨演嘅，所以佢係計依家三 秋李部， 係三秋李部之後，另外一個 member 係可以做到獨演嘅，所以其實佢嘅能力係好高的。咁依家我睇咧，除咗山管菜做 center 之外咧，咁另外如果後備 center 咧，可能有兩個嘅，咁啊應該係手下東同埋阿追藤阿文花。呢兩個應該係未來會喺 team man， 如果山管菜唔係做 center 嘅位置之外咧。即系唔喺度做 center 嘅位置之外，可能系 Lily 旁或者阿东其中一个做 center。 唔系 Lily 旁已经唔系同阿 Milly 联同埋阿峰子变一就三巨头，系啊， 自细代三巨头咯。所以咪佢哋会有一争咯。佢哋三呢两个其实睇得出噶。依家你见到其实呢两队咧，每个成员咧都会预备有一两个系会做 center 嘅位置。 不過板神東轉翻到 Team M 都好事嚟嘅，因為佢本身以前喺 B Two 都係死靚仔嘅屬性嚟噶嘛，咁其實死靚仔都會大噶嘛，咁佢而家十八歲啦，十八歲啦嘛，咁嗰個屬性一就唔玩得噶啦，咁過去 Team M 咁啊轉一轉下環境，轉一轉屬性都係好事嚟嘅。 咁係啦，跟住我快講啦，不如另外其實今次升格咧就喺研究生個升咗格咧就係阿山管彩佛啦，即係之前我哋先講過 啦。 係啦，依個就其實會有少少意外咯。咁佢對另外一個對手其實阿山田秀秀其實都係一個打擊嚟嘅。不過希望經過今次之後，阿山田秀秀會 秀秀 希望会加油啦。 喂，不过话时话，有饭咧喺早两日咧 ，NMB 握手会去到嗰时候咧，阿山本彩加条队已经唔再系同嗰班有想同一条队噶咯，已经零零四一条噶咯，已经系。 咁正常啊，依家佢升格咗做正式 member， 虽然呢个新嘅 team 咧系要到一月之后先开始嘅，但系佢其实个人气系已经经过人营运今次推之后咧，就会更加会更加犀利。其实佢样子都 OK 可爱嘅，我其实我本人都会有兴趣去见一见佢。 唔会好似家，唔会成日好似家姐咁放嗰啲急动气体系嘛？ 家姐边有家姐嘅佢？ 瘦瘦 啊！ 阿 瘦瘦系啊，佢嘅瘦瘦家姐咪就系我哋讲嘅瘦瘦家姐，即系阿彩彩。 彩彩你知系冰雪女王嚟噶啦，经常急冻晒全场噶嘛？ 我唔知啊，依家我暂时因为我冇乜留意佢哋 MC 嘅环节嘅，所以其实我都期待吓瘦瘦。 你有睇艺人就知山田彩彩系点样急冻全场噶啦？ 哦，咁到时睇下其他番组会唔会见到佢有咩表演咯？ 系啦系啦。 咁另外 Team M 啦 ，Team M 其实今次。拆咗两个嘅， 咁就阿木下百花就留咗喺 DMM， 三百话伯就三田麻央系麻央就去咗 DMM。其实因为佢哋两个就一个中意 BL， 咁一个咧就比个人就比较 BL， 咁唔系咁啊，百花成日都会沟女噶嘛，走去呢度喺 NB 已经系一个花靓仔啦，已经 睇佢啲发型就知咩回事啊！ 成日都变，成日变发型，就好多啲 NB 啲 member 啊，或者啲靓死靓妹啊，都好中意佢噶嘛。 啊，我嗰次 系，而家我好中意嗱扮作，我见过，我有时见有一次唔知 NB 个翻咗都见佢做有个计划，有个企划系做。等佢做一个花靓仔去俾啲靓妹去俾佢沟啊！算啦，呢啲其实都 OK 嘅。咁另外其实 Team M 今次另外拆散咗咧，就变就系白间美流啦，同埋阿志聪子两队。因为以往 Team M 嚟讲咧，佢哋两个咧都系双声塔嘅位置企喺度。咁今次佢哋两个拆散咧，其实我觉得 overall 嚟讲系好事嚟嘅。 我都 系。咁每队就变咗平均咯实力。 嗯。唔係暫時都仲係阿彩姐嗰度獨大嘅，但係問題喺另外嗰兩隊就差距上唔會太過遠咯。 係啊，佢兩個就差距唔會遠咯。 不過因為而家營運方面就強推阿 Million 嚟，咁阿風之就真係弱咗啲啦。咁阿風之都真係要俾心機啦，真 係 要。 咁另外一個我值得留意就係阿上之維人家。這個呢個原本在 B2 是做隊長的，因為自從阿梅田左家畢咗業之後，他自動相關做隊長。今次他變翻做天，去翻天恩而冇職位咧，呢、這個我都覺得會有機會係應該係一年內都係畢業嘅。 唔係，阿上之惠美加本身係 B2 隊長嚟嘅，不過後屘因為學業關係佢 休業咯，係休業咗，再跟住就梅田左家頂咗呢個位 啦。 跟住佢阿梅田左畢咗業之後。咁就個 post 啊，俾翻落去啊，上天維美加。 唔係上天維美加翻咗嚟，俾翻佢先嘅，跟住先無端端畢業啫嘛。 係啊係啊， 係咯，咁樣咯。咁就如果因為阿上天維美加其實講真嗰句，營運都真係唔好睇好佢嘅。呢個講真嗰句真係。 呢個係窒啲嘅啦，我估喺數法嚟講，因為佢曾經都始終要到喺為咗學業，所以離開咗 NB 一段時間，所以佢而家再翻嚟，其實都。變咗佢冇佢位置咯，正如之前我哋上一集講過咯。如果你去即係離開咗 N 喺呢個團體離開咗一段時間，再翻嚟其實個位置已經冇咗嘅。 係啊，所以除非你好似最人版咪就係邊個咯，成為李治咯。係 啊，成為李治依家其實個 pose 都係夠界界咯。 係啦， 所以睇下依家佢掉咗去。 最慘佢翻嚟嗰陣時個 moment 唔好啊嘛，特別恩選啊嘛。 我知啊，最重要 Mingpong 係佢個佢翻嚟唔好之外，仲要係大家即係隊員與隊員之間其實會敵視佢。如果唔係阿生管彩出聲嘅話，其實大家都唔係好喜歡再見到佢。 係啊，係不過咁啊，就算啦，又咁啊， 係啦，係啦，盡量講，跟住講下另外啲啦。 係啦，喂，咁啊嗱，就係咪尋日啊？咁啊，阿娘娘就係喺solo 入邊啦，咁啊發表咗一啲叫做情報啦。咁啊決定咗噶啦，明年嘅2月22日，咁啊仲系阿喬寶特黎明職業公演之後兩日啦。咁啊輪到佢嘅畢業演唱會啦。 就喺代代木體育館度舉行嘅。 代代木競技場 第一 體育館， 係第一競技館，但係個位置得13人，我係擔心緊，因為 一定爭餐夢噶啦， 因為又係爭餐夢。如果你好似阿南哥嗰次嗰都爭餐夢啦，都 嗰、那個、次我都食白果啦。 係算啦，食白果啲嘢係要冇辦法噶啦。如果你得一個 account 出嚟抽，如果你有辦法開到幾個 account， 梗係用幾個 account 嚟抽啦。呢啲咁重要 moment。咁冇辦法啦。咁今次仲得13人，如果大家想送佢，真係可能要爭餐飽。 唔係一嚟冇場啊，係因為 佢有解釋過，佢話好似係因為啲場地短缺啊，所以佢都無奈地要喺代代木公園度。 佢直頭話得翻呢個場啫，我就其他分就係話呢個場揀啫嘛，冇其他場啦。 係冇其他場。 不過另外就講咗個勁好笑嘅理由，就話因為近屋企啦，可近住嗰度方便翻屋企喎。 啱啦，佢 好有良性格， 好有良性格。咁另外就佢公布咗21日咧，都會有一場前夜祭嘅。咁如果大家萬一真係抽唔到，嗰日正常嘅话，咪去睇前夜祭当补数咯。 好难喎，因为讲真一句，抽得正常嘅话，通常都抽埋前夜祭噶咯。 咁系两抽咯，系总之尽量大家睇日子做人啦。因为佢平日搞嘅，所以咧其实佢营运喺选址方面咧，其实都有讲，都有考虑点解会喺呢个代动公园搞嘅。 咁 因為你平日啊嘛，平日如果你唔喺呢啲咁旺、咁容易搭車嘅地方去搞咧，其實好難吸引到人去睇嘅。 系啊，特別嗰好似有上次橫濱嗰個款特登搭車嗰只，即係到嚟， 真係喊心聲啊！大哥，你咁樣特登過去，仲要平日搞喎，大哥個個都可能要揾揾，要諗辦法飛車過去啦。 如果我哋飛得過去嗰日，一定係請咗假噶啦。 咁啊，我哋外國人梗係啦，大哥。如果係日本人就唔係啦嘛。如果佢翻工放工，咁如果代代目嘅話，其實佢哋翻工好方便啊嘛。 咁啊，另外啦，咁啊，仲有發表咗阿娘娘嘅公演出席次數啦，咁啊， 係啊，其實大家都睇得出嘅，娘娘咁今年上咗三次，其中一場仲要係南哥嗰個特別公演添， 唉，唔係最好，佢今實你睇一翻，其實佢自出佢。其实佢佢近呢几年其实次数系好少咯，讲得一句，即系如果喺公演上面见到佢，其实你即系讲得一句，你真系要汤鸡还神咯。你嗱你嗱本一先零五年就系、是、因为出道嗰年啦，有一次啦，咁冇计呢个。零六年就二百二十九次， 系二百十九次。 跟住零七年同埋零八年都系咁上下啦，108、107年啦。咁跟住可以零九年佢就少啦，唔系因为零九年，因为嗰阵 时有解释嘅，佢有解释嘅话，嗰阵时就开始，因为佢做选拔咧，所以比较忙，所以开始工作忙咧，就变咗次数少咗啦。 因为其实你其实留意到阿娘娘咧，其实喺嗰啲时期开始咧，佢多咗model 嘅工作啊，model 同埋好多外务咧。咁你知阿娘娘可以话系 Forty Group 嚟讲系最多model 工作嘅名牌嚟啊嘛。咁嗰阵时嗰几年开始就只去到两位数啦。2011年仲离谱个位数九场， 冇办法， 好嘢， 好嘢嘅呢啲其实佢都好无奈嘅。我估其实某程度上呢一两年咧，尤其是呢一两年咧，佢哋公演次数咧系比其他啲尤其啲天霸啊城咧分薄咗，所以有时咧变咗佢哋天 A 公演咧即系少咗， 唔分好多，唔分好多，因为天霸你本身都系拣礼拜六日咧握手嗰阵时先搞嘅啫嘛。 唔系咁样，平日都 闲日都有，不过 少 啦。 但系问题 通常都系握手嗰阵时。 咁有时候会握手会搞嘅，握手会之外，仲佢都会 有 搞嘅，因为变咗你其实依家你睇 over 嚟紧，你睇得出咧，其实AKB 呢三队咧都比较少嘅公演，因为会有啲公演咧，有啲特别公演啊，或者天霸公演分薄咗，所以变咗你平日你想抽啲呢啲咁嘅天，即系呢啲 AKB 嘅天嘅公演咧，系比较难嘅。 系啊， 变咗 唔系 比以往啊，系 你要留意一下，佢2014、2015年嗰啲个位数次公演咧，有两场佢系必定要出场嘅， 或者真蛋制啊嘛， 同埋一个抽领公演， 或者同埋真人公演啊嘛，呢 两 咁咪变，咁咪正常咯，咪变咗佢今次2016年得三场公演，计埋特别公演啊嘛，计埋特别公演，咁咪唔得三场咯， 咪一场系南哥嘅。 啊、 一场就是阿边个嘅，一场就是 南哥 做俾佢 追住公演咯。 系咯，追住一场南哥就做俾佢嘅公演。另外一场系咪阿唔系旧年年尾嘅Team A 个初赛公演？呢场系咩公演？唔知道啊。 唔系天日系咯，啱啊。 哦，咁嗰场咁嗰场真系 唔系啱啊？唔系佢Team MT 奉献给你啊嘛。 啊， 咁咪计埋呢场 咩？旧年噶嘛。 旧年咩？ 旧年噶， 唔系好似一月嘅， 唔系旧年年尾噶。 啊，算啦，呢啲我翻去再揾， 我翻去再讲。咁咁啊，另外又阿金，另外就今年嗰一次啦。哇，咁今次即系阿亮，哇，今次嗰抽到嗰场高二嗰啲，嗰班人真系要乜嘢喎？嗰班人真系 汤鸡云神，得啦，呢啲翻去汤鸡云神啦。 系啦，跟住就话呢个阿亮亮就话呢个数字嘅话，真系不仁不道歉啊。 唉，算啦，呢啲后话啦。其实今次佢公布咗一样嘢嘅，就系佢会谂住搞公演，特别公演，叫做个名就好得意嘅。我睇翻 小岛洋菜好感度爆上公演， 系啦。 咁啊， 我睇完之后好呕屎， 我都笑咗一下。唔系，跟住你知唔知佢好笑讲一句就系话咧，要揾埋一啲咧系冇嘢做嘅 member。呢个好绝啊！ 唔系我记得有提过两个人名嘅 伊豆田 同埋阿朱阿中西志代理，佢两个佢话呢两个比较得闲，所以佢都可能谂住拉佢过嚟。 系啦，唔系伊豆田系第一个指名噶嘛？ 系伊豆田，依家唔系第二个指名就系中西志代理咯。 系啦，唔系因为佢两个其实喺综艺方面都 OK 搞笑嘅，咁另外都系乜嘢嘅，记得啲前辈欢心嘅，咁所以阿娘娘俾呢个机会佢哋都唔出奇。咁啊，另外跟住睇阿娘娘揀啲咩 member 啦，呢個就真係事實嚟嘅。不過成件事又真係笑咗出嚟啦。好啦，咁嗱， 節笑啊，爆笑。 好啦，好啦，喂，咁啊，跟住就讲下另外一个啦。咁诶嗱，之前就讲翻早少少发生嘅事啦。嗱、嗯，咁我哋喺我哋两个喺诶节目停咗期间啦，我哋两个都分，我同阿 Hammy 哥都分别咗一半啦。 系、 哦、 啊。 咁啊嗱，Hammy 哥，你不如你讲先啦。你好似去咗睇个演唱会同埋握手会喎。 系啊，系啦。咁我讲翻少少啦。咁我即系我哋之前停录嗰段时间咧，咁我就八月尾就走咗去睇奶团嘅 Birthday Con 嘅、嗯，因为佢今次就因为上，因为佢哋 Birthday Con 咧系应该系22号嘅、 啊， 就会搞嘅。但系因为佢哇听闻就因为 book 唔到场，所以变咗咧嗰段时间就冇搞公演，就变咗搞冇搞演唱会，就变咗搞TV 咯。 啊， 咁石油 TV 咯。咁之后就喺八月嘅下 con 度就搞 Birthday Con 咯。咁、今次咧，我就变咗去睇三场，三日演唱会啦。咁多得我个 friend 用佢嘅会籍去抽中啦。咁、 嗯、 我顺利就去咗睇啦。咁期间我系喺28号嗰阵时咧，因为佢咁啱举办咧，就个握手会咧就系嗰日之后早嗰日28号嗰阵时搞嘅。咁我咪喺演唱会之前，咪走去睇去用咗啲时间去之后早嗰段时间就去压咗几个 member 啦。 啊， 咁 overall 嚟讲咧，咁啱得咁巧咧，佢嗰日系其实系啱啱佢哋组成1周年嘅。咁、 哦、 咧期间咧，佢有啲 member 咧就会喺后边咧就会有啲花篮嘅，咁及系我咩多佢哋嘅。 嗯， 咁咁期间因为嗰段时间系夏天啊，所以咧佢、有啲 member 咧系会着浴袍咧去同你握手嘅。 哇，正啊！ 哇，跟住开始发达啦！呢啲咁嘅时候，梗系开心啦！呢啲 浴袍就系正。 系捉婆正啦，都咁咧。其实overall 嚟讲咧，佢46原来个握手个方法咧系有少少分别嘅。咁、我想可能讲翻少少过程咧，可能对俾啲大家可能未握过46嗰啲人嘅听啦。咁、其实咧，佢咁 overall 嚟讲咧，佢入去今次喺横滨嗰个 hall 度搞嘅。 系 咁期间咧，咁个入场嘅情况都系咁经过啲金属检查啦，咁手身啦、手袋啦，咁手完袋之后咧，咁入到去个场度啦，咁个场入边咧，就会仲有一个栏系划分咗个握手会区嘅。 哦， 咁咧原来个握手会区点解会咁样划分法咧？就因为惊你哋啲咩，即系咁你入咗去嗰个第一步之后咧，咁你嗰、那个。总之在握手会区入面呢，你无论仲有几多张券呢、你都可以 load 住咁去握晒嘅。咁、就握晒完之后你咁呢就要清场㗎啦。咁、清完场之后你咁第二步呢你想入场呢就要再喺出面再排返队。咁你先再入返去嘅。入返去嗰个握手会区嘅。咁、你跟住你落嚟呢就你咪无论有几多张券你都会喺嗰个 load 囉。佢就唔会有接龙呢样嘢嘅。 哦， 咁唔同 AKB 嗰个玩法㗎，因为 AKB 呢佢会有个截龙嘅时间嘅。 哦， 个截龙嘅时间其实就係因为如果入到嗰个区呢，你就嗰条就係喺个区度係无限 loop 啦。 嗯， 係啦，咁你有佢有几张券呢都会喺嗰个区度呢就唔会 stop 嗰条龙嘅。 哦， 只係会 stop 嗰个入嗰个区嗰个 stop 嗰个龙嘅。 哦， 所以佢个玩法就变咗46系嗰个玩法就变咗咁啦。 哦， 系啦，我因为我都系靠个 friend 咁样话俾我听，原来咁样玩法，所以见到有时咧，我系见过有一个研究生咧，系嗰条队咧系仲有一扎 member， 即系其他 member 走晒啦，剩翻嗰个研究生嗰条队咧，仲有大约十零人都喺度无限 loop 咯。 哦， 咁佢有啲人中意玩一张券噶嘛，一张券咁可能玩10秒咁样，咁啊唔系系不停咁走。 搞掂之后， 跟住反转。但系总之搞掂就即系佢仲有券嘅，咪再继续去压咁样无限系咁碌住嗰个位置，直至佢压晒所有券位置，然后嗰个步骤就完啦。 哦，哇，咁好，咁呢个好好多喎。 系啊，变咗佢嗰个压法咧，就会变咗你哋会清晰啲咯。即系你总之你入咗呢个区啦，咁你呢个区入边有几多张券？你都可以无限喺度 loop 住咯。 哇！咁你唔使惊，好似话排。如果你好多张券，你唔使惊入到入边之后。 系啦，总之你总入唔系，总之你入咗嗰个握手会区就冇问题噶啦。 哦，即系 你就会可以继续系啦，就唔会 食 惊。 唔使惊话翻转头排队嘅话就握唔到啦。 系啦，咁样咯。咁另外有少另外一个我留意到嘅问题咧，就系佢哋46，唔知系咪46系都系咁样做。就是因为我朝头早第一步去到，咁其中有一个其中有啲日本嗰啲妈咪咧，就带埋个仔去， 咁諗住都會可能冇問題啦，咁樣搭埋一齊，因為張卷可能寫佢媽嘅名，咁佢就想揾個仔佢啦。但問題我發現到咧，見到佢哋啲 member 啲 staff 咧係會捉呢樣嘢， 即係點啊？ 點解會我點解會咁樣講咧？就因為佢我係見到有個 staff 咧，就見到因為佢有個媽咪拖住個仔去諗住去排隊握手，咁 staff 咧就見到咁嘅情況咧，就捉咗佢去。就一二遍，跟住喺度可能听佢喺度交话咁成，解说啦咁成，或者可能个情况就系、是，可能你因为有 B B 仔喺度，因为你如果你 B B 仔呃咧，我哋就唔好呃，即系唔好俾，即系唔可以俾你咁样做。所以佢有啲咧，我系见到有一两个咧系俾佢赶咗走。 你话咁呢个 A K B 好啲喎、啊，呢、這个 A K B 就 系 A K B 就冇限制呢样嘢嘅。 啊， 但我唔知道我系咪举办限制咯，所以系有，但系我系见到。之后有一两个是 OK 俾佢嘅， 会唔会就系咁啊嗱？将握手券就写啊，唔系应该正常嚟讲，应该握手券就写嗰个人嘅名噶嘛。但系头先握手券写阿妈咁样，就阿妈想俾个仔去搞， 系想俾个想俾个仔握，就 但系问题个生就见到就唔啱数咁， 系啦，就可能唔啱数就变咗，见咗个情况就可能。就 start 就見到咁嘅情況，就可能 stop 咗呢件事佢。 哇，咁咁， 佢其實都會係會係會捉得呢樣嘢，會逼得好準。所以如果係諗住，如果你係香港人，諗住係咁樣握手咧，我勸你就避免唔好咁做啦。 哦，咁咪咁，我哋嗰啲護照都係寫廣東話定寫英文嘅啫，係咪先？ 係啦， 中文英文。 因為我嗱，其實有少少題外話講翻啦。咁我上我有個 friend 咧就呃過第一單嘅。 嗯。 第一單嗰時咧，曾經咧就有做過喺佢哋舉辦嗰邊個 staff 咧就做嗰樣嘢，識別外國人嘅、就俾條手帶佢。 哦。 今次就冇咗呢件事，可能因為知道可能依家個趨勢都會有外國人過去咁樣握手。咁變咗就冇做呢樣嘢，就變咗我覺得係 over all 嚟講係 OK 嘅。咁、你唔需要識別啦，大哥。咁我有買券，我有地址，咁我證明到我有辦法攞到件貨唔得啦。 係啦。 咁其實 over all 嚟講，佢哋啲 member 嘅對應都係唔錯嘅。咁我握咗平手啊，尤其是我離家，離家咧就好少嘅。其實離家咧，我因為我有個 friend 咧就三。就同我一起都是同一部嘅，咁、加埋一个台湾饭咧，咁我哋玩叫所谓叫连番咧，个连番嘅玩法咧就系一行埋去握手嗰阵时咧，因为你而家咧有个 pose 有个招牌 pose 一定要做嘅，叫做 Melvision， 即系咩啊？ 即系好似咧有个搞笑艺人咧咁样， 因为 如果有睇翻 到啲系 啊，咁样就会好搞笑咯，成件事。咁、我哋决定嘅玩法咧就我哋三个一起去。咁就三個一齊就即係前後啦，咁我壓完跟住叫佢擺個 pose 啦 ，illusion 啦，咁我後邊個 friend 都係咁樣做啦，咁樣連續三個一齊咁樣玩呢個緊咯。 啊， 其實 OK 嘅，所以其實啲花嗰啲成員都好配合你做個 pose 啊，或者好配合你做玩一啲緊啊成啊，咁有時我見到阿上川啊，咁上川話我讚佢啊，你吹喇叭好得意啊咁樣，希望你下次如果有啲綜藝翻咗做呢樣嘢咧，你都試下再做啊咁，我都好想接觸。其實都 over 嚟講，佢哋都好開心嘅。其實我係覺得呢。依家46點得啲握手券點得佢賣得咁好咧？就是、因為嗰啲成員咧比較好類型 啊， 同埋你依家 AKB 個班咧係真係有一段距離。如果我對覺得佢即係個握手嗰個隊形啊， 冇計啦！有一個嚴對應出咗咩？竟然大問題可以俾人咁受歡迎，咁梗係自然有好多有學樣噶啦。 係咯，咁 OPA 嚟講，我握手嘅 report 咧，基本上就係咁上下咯。咁其實不如講下你跟住你過嚟嗰啲 嗱。我就同你又有唔提嘅，因為我做目，因為其實咧，我就陪我阿妹咁，因為我阿妹第一次去日本啦，咁我就陪佢過去嗰邊玩，陪佢過嗰幾日嘅。咁啊，順手就係去 cafe 嗰邊就試佢啲新菜式啦。咁cafe 嗰邊啲新菜式啦，咁佢今次因為冬係一個叫冬季嗰個限定菜單嚟嘅。咁食過就因為我雖然講句啦，咁我每日都拉我妹去幫襯噶啦，幫襯咗三餐。 咁你出錢啊嘛，大哥。 咁啊就食咗大概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個 menu 到啦。咁第一日啦，咁因為係 lunch time 時間啦，咁啊食咗幾食咗阿西古娜嗰個包啦，個餐啦，仲有就係阿 Nana 就嗰個餐啦，仲有就係阿大使嗰個咧嘅特別 menu 嚟嘅，嗰個甜品嚟嘅。 佢仲有個特別杯展添。 係啊係。 因為我 friend 特登，因為我 friend 有個 friend 係神推啊 Yuki Lin 嘅，咁佢都。 叫托佢嘅 friend， 托我嗰、那個那個、另外一個 friend 就去食個 Yuki Lin 嗰餐咯，咁攞佢個杯墊，其實 OK 啊，好靚啊，我覺得。 靚嘅，咁但係Yuki Lin 嗰個甜品就不上不下啦，冇乜分別啦，都算係咁樣咯。 係冇，應該甜品其實唔會太差嘅，我翻嚟講，我如果你正餐就中貨機會同埋嘢飲咯，我覺得中貨機會大咯呢兩樣。 嗱，嗰啲陣間先講啊。另外就食阿櫻花嗰、那個類似一個咧烘熱咗個包，然後有個類似啲嗰啲湯嗰啲咁嘅忌廉湯啲咁嘅飲品嗰個咧，我真係總之講一句，櫻花你終於都唔服我啦。 O K 啊，咁啊， 因為我之前食過其實今次第三次嚟嘅櫻花個 menu， 咁第一次咧就其實就係 A K B cafe 嗰陣時嘅甜品嚟嘅。 甜品都中火，唔系啩？ 佢嗰个咧系上面有嚿冰，跟住上面加啲炼奶咧，下面嗰啲唔知系啲乜鬼甜嗰啲沙嗰啲雪糕啊，定 嗰 啲 沙冰咁嘅物体。 系啦，唔系话难食啦，但系问题硬系唔知点咁样好咯。跟住第二次咁，其实上次都讲过啦，咁喺HKD Cafe嗰边食嗰个佢个限定 menu 啦。个班戟雪糕忌廉都好好食，但系问题个白都服我啊嘛。 咩啊？ 白玉啊，个白玉系啊，反正依然硬硬咁打埋佢硬身啊嘛，系啦。 可能咁唔关佢事嘅，可能某程度上可能啲 staff 咧，即系处理解冻嗰方面咧有啲问题啫，唔关佢事嘅。非战之罪呢个 系啦，非战之罪啦。咁另外就我阿妹就叫咗阿 Nana 赞嗰个嗰、那个猪扒三文治嘅楞薯条啦。 哦，咁呢个应该都唔会服嘅，我相信。 呢、這个其实见仁见智咯。因为薯条上面咧就我，因为我讲过啦，我中意食就系点盐同胡椒粉嘅啫嘛，佢就好多手地辣柴嗰啲茄汁上去上面，我觉得唔紧要啦。因为个猪扒包咧，佢嗰个酱汁咧系嗰啲类似 BBQ 嗰啲酱汁嚟咧，浸味好浓啊，而且个猪扒好似炸完之后咧摆得耐咧，收啲酱汁之后咧唔脆啊。咁、所以呢个好唔好食真系见仁见智啦。 我翻嚟讲，我之前我都食过一啲冻嘅猪扒三文治嘅，其实欧翻嚟讲都系冻嘅，同埋一定因为雪过咧，所以唔脆咧。我觉得唔出奇。 唔系问题，个汁咧佢咁味太过浓啊，太过肠啊，所以反而变得好唔好食真系见仁见智啊。呢、這个真系。 O K 啊，我就可以接受嘅。我如果我其他如果对相对其他嚟讲 啊，咁跟住第二日啦，咁第二餐嘅时候咧我就叫咗阿游医嗰个咧，嗰、那个唔知乜鬼饭嗰个乜鬼嘢啦， 系咪嗰啲 resort 嗰啲味啊？ 系嗰个餐嗰 个 啦， 即系烩饭嗰啲味。 嗰啲系个啲唔知啲肉啲嗰啲肉咧，唔知嗰啲系佢话唔知啲乜嘅鸡肉嗰啲咧系辣，话辣噶嘛。我食完之后我就只系讲五个字：五香肉丁饭。 哦 ，OK， 即系食到大嗰啲咁香丁咁解啫嘛。 哦，嗰啲唔香肉系咪好似嗰啲嗰系罐头嗰啲啊？ 罐头嗰啲， 嗰啲系咪辣？ 街市买嗰啲啫嘛。 唔系，系咪辣先？我想问。 辣系比系嘅辣少少同大嚿少少咯。 咁啊，咁啊，阿游医食开嘢，食嗰啲口味都系不嬲都系辣嘅 啦。但系问题对我嚟讲就辣嘅个谱啦。 OK， 系啦，咁啊，跟住就另外喺第二日最好食嗰个系江田菜，第三日江田菜花嗰个 menu。嗰、那个咧系炒嘢，猪肉炒野菜，有芽菜有椰菜嗰啲，好、爽口，呢、這 个好食。呢个应该中伏机会唔会大。 呢、這个系唔服嘅，呢、這个好，最好食系呢个。 哦，咁正常我觉得某程度上嚟讲咧，呢啲比较简单啲嘅菜式咧，我觉得中伏嘅机会比较少嘅。 最简单系 Halloween 嗰个同你讲。 Halloween 咩 ？Halloween 系乌冬嚟嘅，咁系明太子拌一个蛋黄，跟住上面又加两片鱼片嘅、我同你讲呢、這个你屋企都做到。超简单呢、這个， 咁不如吓迟啲搵个环节教一教。 好啦，咁另外我见到有一个，见到有两个 menu， 我见到我都唔想食嘅。 跟住 一个就系斯布人拿杰萨，佢嗰个咧 menu 系个咧好似啲朱古力糊咧，跟住上面咧你摆啲生果上去咧，啲香蕉或者咩咧，见到都已经唔开胃噶啦。另外嗰个咧就系阿 Commy 鱼生真香嗰、那个，哇呢、這个真系我见到最 hea 嗰个嚟噶啦。 咩咧？ 佢一個飯啦，咁一 set 個飯啦，跟住隔離咧一條炸蝦，兩件落雞，有兩件唔知乜鬼嘢嚟嘅。 哇！真係好 hea 到你啊，仲食得落口啊？ 哦，我唔係都唔會食唔落口啊，只係 hea 啲咯。如果我喺眼中， 唔係不過我阿妹就話咧，因為佢有食過一個邊個食咗阿麻油嗰個扁意粉啊，好可愛佢話真係，連女仔都覺得話哇咁 cute 嘅。 O.K. 系啊， 咁正常嘅。我觉得麻油依家话晒做咗咁多年，应该啲嘢唔会 hea 得去边嘅。 不过就话可能系因为佢摆得流粉少冻，佢话啫。 哦，咁可能系、嗯，因为佢始终上碟，佢上台嗰阵时咧，原本热辣辣咧，可能摊冻咗一段时间咧，因为你有时啲冷气开得好劲咧， 系啊， 咁你正常都吹冻咗啦。 不过就三个甜品入边咧，阿朱莉嗰个唔讲啦，朱莉嗰个甜品下面嗰上面嗰上面嗰啲唔知咪雪糕定唔知乜鬼，下面成扎麦片嚟嘅，嗰啲嗰个唔讲啦。阿唯独系阿边个小豆口，阿、 okay. 阿十梦嗰、那个。什么食落口？不过都系好普通嘅攀击同埋硬雪糕嗰啲啦 ，OK 嘅呢个就。 咁唔会送服嘅 呢个就唔服呢个。 因为我 overall 嚟讲，我觉得咧嘢饮同埋正餐系中服嘅机会大啲，甜品其实嘅中服机会比较少，因为佢一 overall 嚟讲，其实啲嘢都唔会太难做。 嗯，唔系，不过咧，我今次去完之后咧、下次我未必会嗌煎巴。因为我阿妹咧就唔嗌煎巴饮嘅，佢嗌嗰啲巧克力啊、可可啊嗰啲咧，嗰啲就好饮过煎巴嗰啲嘢，佢话。 吓、 啊。是啊， 我有时我是觉得佢哋啲嘢嗰啲嘢饮系中伏机会大。我试过饮一只咧系嗰啲面头，我因为佢个样唔会话俾你听系伏嘢嘅，但系结局咧系中到咧啪啪声嘅。我系记得咧上面咧系一啲 cream 嘅，咁下边嗰啲咧原来系菩提子汁嚟嘅。咁我将嗰啲仲要热嘅喎菩提子汁， 吓、 啊、哇！跟住服到喊我食完我饮完之后，哇咁难饮嘅，咁都出得出嘅，咁点饮啊？大哥上面 cream 嚟嘅，跟住捞埋嗰撇嘢，哇！简直我谂起我就系我谂完之后我都唉死啊！依个真系永世难忘呢杯嘢，系好服嘅嘅，好系好服嘅一样嘢嘅。 咪今次我又普遍 OK 啦，又唔 我唔知道啊！我见到有某凡喺佢自己嘅 Facebook 佢讲佢今次 AKB 嗰杯嘢好似药水咁。 边个 member 先？ 唔系 member 啊 ，AKB 嗰杯。 AKB 嗰边 因为你每个 team 都有一杯噶嘛。 AKB 系咪粉红色啊？ 好似系。 啊，咁啊朱你个杯，哇，好彩我冇饮过呢杯。 所以话佢又听讲好似药水味啊嘛。哇，嗰日服到喊咁样。 哇， 唉，算啦，呢啲再后话啦。咁今集都差唔多 了。今日差唔多啦，咁啊就我哋听完首歌之后，咁啊就结束今日个节目啦。 今日嘅节目啦，迟啲见啦，拜拜。Bye bye Loving you 愛しすぎた胸が息苦しい人さ 締めよう。